你所写下的故事情节以及塑造过的小说角色，他们居然栩栩如生。 由邓超、董子健、丁程鑫、雷佳音等超强阵容主演的奇幻动作电影《刺杀小说家二》， 一位处于人生低谷的作家陆空文意外进入笔下的异世界，发现小说里的角色赤发鬼的夜时觉醒。 仙界御史不断成真， 是有人要死了吗？ 所有人都要死。 小说里的主角们决定对抗命运，可是这也引发了现实世界和异世界的危机。 你跟神的关系还真是有趣。 上到勾炫的外参加游戏赢取两张刺杀小说家二电影首映邀请券，到电影院感受一场时空交错的终极对决。 详情条规浏览勾炫的 MY 刺杀小说家二10月16号全马奇幻上映。勾炫 Be your on track。